嗨，而家呢度就系咧科林嘅预示我闻，咁啊刘天赐咧继续为各位咧讲述粤语嘅歇后语。咁啊上文讲咗咧有啲咧听众嘅反应咧嘅好好，咁啊佢指出咧我有啲错嘅，譬如床下底破柴就系撞板啦。撞板破柴是撞板咯，床下底踢毽，冇分高低，咁呢啲系我疏忽咗，而家咧更正翻，希望大家原谅。咁今日继续讲呢、這个广东话里头咧，广府话里边咧好多歇后语咧，相当咧有趣，同埋相当咧绝屈嘅。嗱，绝屈呢个字咧。是一个嘅俗语嚟噶，因为一种咧广东名产荔枝，荔枝咧有一啲咧系好细粒核，细到咧真系发现唔到咁滞，嗰啲好似芝麻咁样咧，大个少少咧就为之好嘢。咁啊，绝核荔枝就系一个咧描写嗰啲靓嘅荔枝咧嘅用词啦。咁所以。话啲嘢绝屈咧，咁即系好啊，妙绝咁啊，为之绝屈。咁广府话咧，亦好多绝屈嘅好巧妙嘅歇后语嘅。咁啊，今日咧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咁啊，譬如有一句话叫做甩性马骝，咁啊马骝咧就。用普通话讲就猴子，唔系 monkey。佢呢种咧动物咧，大家上去香港咧马骝山都或者见到噶啦，即系通系通山嚟。咁呢啲马骝咧系真系好白言。咁所以咧，中国人咧亦有喺《西游记》里边咧描写到呢个美猴王啊。咁啊，孙悟空咧后来咧帮唐僧咧一齐取经，佢都系。白燕精嚟嘅，咁尤其头嗰十回咧，讲到《水浒传》呢个《西游记》咧，讲到佢大闹天宫，天不怕地不怕，就系要扯你个玉皇大帝落嚟。你个天兵天将咧，佢当斩瓜切菜；海龙王咧怕佢，阎罗王又怕佢，天上地下海中，佢都恶晒，系一种咧。极端反叛嘅东西嚟嘅，我讲东西，因为佢唔系人嚟嘅，佢系一只马骝。咁啲人话缘起咧，就系印度嘅猴王，帮助咧去打妖怪嘅。咁啊，无论如何咧，佢嚟到中国咧，喺中国嘅小说里边咧，呈现到一个咧极端反叛同埋极端白艳。但是他有义气喎，嘅一个人物呢、这个性格，好生动有趣。咁甩醒马骝讲翻呢个歇后语咧，就系咧，即系冇网管啦。咁你记得咧，如果你想控制住马骝咧，你最好咧就锁住佢条颈。以前佛祖咧就教唐三藏咧就一个金刚罩罩住佢个头。成个咁罩住头咧，一念紧箍咒咧，嗰、那个金刚罩咧就即刻收紧，好似有电池咁样。咁啊，死只马骝，只马骝痛头痛，直情咧冇法子顶啦，唯有咧屈服，唯有咧投降，而咧听听话话。咁呢个咧就系、是《西游记》里边记载嘅一种方式。咁咧，但系广东话里边咧讲到甩绳马骝，即系话呢只马骝咧就冇咗一条绳嚟箍住佢，咁咧就变咗咧任由佢咧点样样发挥，啊点样百厌咧都冇符啦。咁我哋话啲细路仔甩绳马骝，咁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含义喺度。另外咧就系、是、有一句说话少用啲。就是马骝执到只吉， 因为马骝咧就系食素嘅动物嚟嘅，佢咧视为摘生果食嘅。咁呢个可能系咧悟空咧做和尚嘅最重要原因，因为佢唔食肉嘅。马骝真系好少食，唔食肉添。咁啊食生果咧就视为汁采摘嘅部落嚟嘅。咁执到吉咧，马骝执到吉就话咧执到宝啦。平时嘅汁咧系咪执啲野果咧？系咪山尾嘅嗰啲咧？即系冇听讲佢含烂啲粗嘢嘅。咁佢系执到吉咧，咁啊执到吉咧就系好开心啊！执到宝咁开心。好啦，讲起吉咧，我哋又有个另外一个讲古话讲咧，运吉。嗱呢个吉咧，就是并不是金吉的吉，而是咧即系吉祥吉。点解叫吉呢？因为咧广府人咧好罩忌嘅语言上嘅一种咧凶恶。我哋唔讲呢间屋凶咗，我哋讲呢间屋吉咗。凶咧就同嗰、那个空溜溜空虚空咧，同凶恶凶咧，凶杀个凶咧，同音一同音咧都被遗被记咗，唔讲嗰个凶字。如果你话呢间系个凶屋，咁好容易咧感受到咧就系有妖魔怪里边，或者有啲不祥嘅嘢喺度啦。咁所以咧都用吉屋嚟讲。咁所以咧，吉咧係凶嘅相反，亦係表示咧有啲地方咧係冇嘢嘅，空嘅 ，empty 嘅。咁當年咧大排檔咧就有一種咧叫吉水。咩吉水咧？其實咧就裏頭冇湯渣嘅，冇嘢煲嘅，清水一潭或者咧一壺一桶。咁咧呢種咧就係、有陣時擺啲筷子落去啊，佢擺個碗內啊，朗朗啊咁樣咧就會做清潔咗噶啦。咁呢桶吉水咧，呢桶空乜嘢都冇料嘅水咧，為之吉水。咁有好多人咧去大排檔食飯咧，咁都係咧問佢落，阿老闆。俾碗吉水先，咁吉水即系话咧，俾碗嗰啲咁样嘅冇料嘅白开水或者生水都未定，咁咧就爱嚟送饭。佢摆个汤咧，又冇生，又冇一个例汤送嘅，因为咁平嘅几毫子，咁饮啖吉水咧，就当送咗碗饭啦。咁喺呢个情形底下咧。啲人咧就話佢都唔係嚟幫襯，就咁攞碗水飲，即係運吉啦，即係想啊，哼，運碗吉水飲啫噃。咁運吉運吉咧，就變咗而家咧日常生活嘅廣府話之一，就話咧都冇嚟到冇目的，又冇幫襯，搞搞襯，冇幫襯搞搞襯，咁咧就為之運。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个运呢就是运三点水的运，运光龙的运，吉呢就是应该呢吉凶的吉，是这样的意思。另外一个讲法呢讲话呢鬼食泥啊，鬼食泥呢，鬼是不是食泥呢？这个呢都值得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好多人都認為咧，人死咗若鬼。中國人咧嚟講咧，鬼唔係咁恐怖。咁但係咧，亦有好嘅鬼，有壞嘅鬼啦。唔同咧，西方嘅邪教嘅定義咧，鬼就係撒旦嘅化身，一定係奸惡嘅。咁啊，鬼咧係死咗嘅人，人死若鬼嘛。咁佢會咧落咗去入土為安。咁所以咧喺 人鬼人嘅認識裏邊咧，鬼咧就同泥土咧有關係。咁啊，鬼食泥咧，就好似咧話啲鬼咧冇嘢做無聊，咦餓餓，咦餓餓咁樣咧，好似鬼食泥咁嘅聲氣。咁啊，當然係一種貶義啦，嚇、啊，即係冇目的咁亂噏一輪，就鬼食泥啦。咁啊，講起鬧人嘅語咧，除咗鬼食泥之外咧，仲有一句有個形容詞咧，即係相當之有趣嘅。佢話咧食拖鞋飯，食拖鞋飯咧喺日常生活裏頭都係食軟飯，喺切口裏邊咧，即係暗語隱語裏邊咧叫做咬老軟。呢、這個軟咧係上升，並不是咧一粒軟嘅軟，而係咧軟飯嘅軟。咁啊，點解軟飯咧？通常咧，我哋煮飯咧，啲米咧都唔會話煲到好似綿到好似粥咁樣，越咁軟嘅，而係有啲咬口，咁樣就硬淨啲嘅。咁就軟飯咧，即係話咧，描寫佢呢種飯咧，有一種軟肉均香嘅感覺。你話解咧？因為咧靠女人，女人咧就associate到咧軟肉均香啊，所以咧就叫軟飯。仲有咧一個名稱咧，就更加咧入肉入骨嘅。就叫做拖蟹飯，食拖蟹飯點解咧？因為咧靠女人咧生活嘅養育嘅人咧，佢哋屋企咧唔使出街做嘢，唔使著只鞋，喺屋企咧攤只拖鞋就得啦。咁所以咧，啲人用咗咁樣嘅形象咧，間接講咧就係叫做食拖蟹飯。咁啊，今日嚟講咧，男女嘅工作係互相咧補充，未必一定要男性咧出外邊工作，女性出外邊工作，男性咧喺家庭咧裏邊主持家務、掃地、煮飯、湊仔都可以，並不是一種羞恥嘅行為。所以咧拖鞋飯咧呢、這個意義咧，只能夠針對住嗰啲真係無所事事，正係靠女人或者佢個女伴或者佢個太太工作，佢又唔不是工作嘅男士啦。如果佢是工作，做緊家庭主婦啊嘅工作咧，未必係一件壞事。咁至於主婦呢個字咧，有好多人斟酌，點解咧？係一定要婦咩？主婦唔得咩？都得嘅噃。如果喺統計呢、這個傳媒嘅人口裏面咧，如果你屋企只能夠有一個男人單身寡老，而自己煮飯、自己買餸、自己咧打理家務咧，呢、這個咧都係 housewife， 都係主婦個崗位嘅，都入呢、這個性質裏面。咁好啦，另外一個咧，講到食啦，食太多咯，好多，因為中文咧民以食為天，民以食為天呢句説話本身咧係一個廣府嘅諺語嚟嘅。天咧喺古時已經開始咧係奇大無窮，當年咧舉頭望個天咧，真係無窮最咁大，一個好大好廣闊嘅空間。人咧真係喺天裏邊有好多幻想。神仙咧從天嚟咧，天堂咧喺天上高有個安樂窩啦。天咧同時咧係一個形象化，咁啊，所以咧天裏邊咧。嘅神人咧，嘅神咧，都系咧 我哋嘅崇拜嘅对象。而且咧，即使唔系人格化嘅天咧，佢天本身咧都系一个主持公道嘅、主持正义嘅物体，一个实体嚟。咁啊，亦唔会偏颇，又唔会咧偏私，系一个咧公正严明嘅地方。到头来咧都要讲天知。啊！个天咧同你作主啊，咁样咧，所以咧喺呢个大家对个天嘅崇敬嘅底下咧，所以天咧系我哋嘅主人嚟嘅，系我哋嘅万物嘅主宰嚟嘅。好啦，咁讲到呢个食呢，以民以食为天呢，就係、是、人呢係靠食嚟生存。而且天生呢个欲望呢，希望食得有滋味。而係呢人嘅最基本嘅欲望。所以呢有一句话之大家都明白，叫食色性也。食同埋色呢是人生里面的很大的欲望和满足感，尤其要吃饱有温饱，最早 的人类的人权呢就是要有温饱。既然呢食是这么重要呢，那食呢就是好像等于人的天那么高级那么高档，所以呢民以食为天，就呢句说话咧，就讲晒中国人咧对于饮食、对于饱肚、温饱嘅一种好大嘅重视。咁啊，仲有咧，我哋经常讲到一个问题，即系话咧究竟食系如何一个解释。咁我哋先讲几句呢当年呢嘅谚语，等大家明白一下。咁有一句说话呢叫食死猫。我諗呢好多人都听过啦。食死猫意思呢就係、是有啲嘢唔係你做咗冤枉嘅，而家呢就夹硬要你顶咗呢层罪。好似呢要你食咗隻呢死嘅猫一样咁辛苦咁痛苦。我哋大家讲呢猫呢就好少人食都有人食嘅。但死咗个猫呢就怕者呢都冇人肯去食。啃住噶嘛，又多毛，又利爪，咁所以咧食其死猫咧就变咗系一个咧好冤枉、夹硬吞嘅一个咧情况。咁食咧仲有好多嘅，譬如话食碗面反碗底，呢个咧如坐凡生嘅。阿二哥咧嘅名句咯，你睇下咧呢句说话咧，佢个含义咧就话你忘记咗原来嘅因，原来嘅来源嘅嘅因为啊，只碗咧系食饭嘅时候咧就系装饭啦，一唔用咧你就将佢反转。当如一个冇用嘅器具，咁咧呢个咧忘恩负义嘅曲线讲法啦，吓、一个人千祈唔好作个食碗面就反碗底啊！咁有一句咧叫做你食人只居啊咁，食人只居咧呢、这个居咧就系、是、竹象棋里边嘅一个 名詞，一個一種裏邊嘅棋子。居咧呢、這個喺象棋裏嘅棋子相當之有用。點解咧？因為佢冇限步伐，佢又冇限佢打直定打橫。啊，當然打斜唔得，佢唔同國際象棋嗰個 Bishop 可以打斜，象棋冇打斜，有馬行日、馬行象行田啫，冇打斜。咁居咧就變咗，因為佢嗰、那個活動能力係強，而且咧殺傷力亦強，所以咧呢兩隻棋子咧喺象棋棋盤裏邊咧係好有用嘅。咁啊，成日只居咧就话咧，你攞咗人哋嗰个最有用啊、最厉害嘅棋子，占领咗人哋。咁因而咧，成日只居就有一个咧，即占人一个大便宜嘅意思喺度。你想食我只居咩？即你想即攞咗我最有利嘅工具、最有利嘅形势咩？有咁嘅意思喺度，咁食咧仲有好多嘅，啊，譬如话食西北风，咁你知道咧，呢、這个除咗喺神怪小说里边讲到嗰啲神仙食风，御风而行，食风风餐。食雾水都可以生活，可以长命之外呢，即食风呢就相当惨嘅，即冇嘢食。食完之后呢个肚呢唔会饱，仲颈穷隆添。咁所以呢食风呢就係、是、即描写呢扎住个肚。扎肚呢亦有叫扎炮。呢、這个好似呢啲炮啊，炮仗嘅炮，一扎扎咁扎住，呢、這个攞一个形象嘅意义。咁呢个咧食西北风咧就系、是、成咁嘅意思。咁盲公食汤圆咧，呢、這个都讲过啦。盲公食汤圆就心中有数咯，即系虽然佢盲睇唔到，但咧。佢心裏頭咧都知道咗咧，食過幾多粒，這個、呢個咧心中有數。有一個俗啲咧，大家唔怕俗咧，可以講要食屎屙飯。本來應該食飯屙屎噶嘛，但呢個人倒轉做乜嘢咧，都將佢倒轉咗，咁所以咧就為之呢個人咧做嘢，或者咧呢個人咧。倒转晒啲工作，倒果为因，倒善为恶，咁咪叫做咧食屎屙饭啦。好啦，咁刚才咪讲到捉棋啊，捉棋里边咧有个食只居啊，咁捉棋里边咧亦有讲到飞象过河啊。嗱喺中国象棋里边咧。嗰隻象呢佢只能夠係一個保護性質嘅防守性質嘅棋子，相當於呢一個好重嘅防守嘅機械，佢只能夠呢喺佢嗰個陣裏面，佢嗰個楚河漢界佢自己嘅陣裏面呢係行田，一个田字的对角可以行到去，其他呢它是行不到的，不能够出过的河。飞象过河呢就有个意思，就是你不守规则，将你那个只象呢飞了过河做了攻击，它不是一个防守的位置，它是一个呢进攻位置，不守本分。都有呢个飞象过河呢个意思喺度， 咁但係你知咧，馬行日，就象行田，但中間咧有一個叫做壓住個象田，中間嘅時候咧喺個田中間嗰度有人壓住咧，佢唔喐得嘅。馬咧頂住佢前邊咧，佢又唔能夠跳出嚟，佢只係打橫嘅啫，係打橫嘅人啫。咁所以咧，啲捉象棋咧都有佢個限制度，唔係咁容易咧。这个活动除了居居呢就真的横行无忌了。听闻象棋呢就不是中国发明的，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个呢到现在呢在几个朝代传过来呢，可能呢是唐朝，有成千几年前的历史了。后来再发展成为呢国际象棋添，咁啊呢个咧，暂时咧，都冇一个全部100%嘅定论，嘅象棋系中国发明啊，定系喺西方，即唐喺呢个唐宋嘅时候咧，从印度传过嚟，呢个咧仲系呢个传言。咁另外正话讲到个象行田咧，但咧仲有一句说话咧，叫做咧事急就马行田喎。一事急嘅时候咧，就已经冇咗规范，就可以乱嚟啦嘛。或者病重咧，药石都无灵嘅时候咧，就乱石头林啦，乜嘢咧都信有效啦。咁呢啲咁樣咧，就用引用咗象棋裏面一個理論，就叫事急馬行田，馬不能行田嘅，即係行日嘅啫，行日字形嘅啫。咁啊，呢個咧即係話佢阿標所已經超越咗咧佢嗰個規範，已經咧到咗一個咧亂嚟嘅地步啦。咁啊～讲粤语嚟有一句咧，就叫过田过桥就抽板。你知道咧，以前咧喺农村地带咧，好多涌啊细嘅河流，过啲涌位过啲小桥嘅时候咧，都系用一块板喺隔住两岸咧，佢就搭过去。搭过去嘅时候咧，都相当咧牙烟嘅。咁但系咧，最衰嘅咧就佢过咗之后咧，佢唔方便其他人过。佢拆嗰度板，抽嗰度板，咁下家咧接住嚟嘅人咧就冇咗个机会咧去过桥啦。咁咧就为之过桥抽板。即係有一種陰毒嘅意思，即係唔俾下家，唔俾第二個人咧，繼續呢個過橋。亦有一個感覺，有一個説法咧，就係佢打完齋就唔愛和尚。嗱，呢個有一個好生動嘅日常生活嘅舉例，打齋咧就一定要請和尚。或者道士咯，師傅都得。咁啊，打齋祭祀嗰啲亡靈之後咧，和尚做完佢法事就唔使理佢咯，等佢自生自滅咯。咁咧就有一個咁樣嘅意思，就話做完嘢之後就抌咗佢啦，唔理佢哋嘅功勞啦。呢個打完齋就。想或者咧秋后扇又系呢个意思。秋天咧仲系要扩扇嘅，因为佢仲有啲凉，有啲热，尤其秋天嘅嗰啲热起上嚟咧，都唔系人咁品，好热嘅。咁咧仲有条扇咧，有块扇咧，以前冇冷气咧， 就潑住涼。但係咧，而家咧秋後真係涼定啦，咁啊把線咧可以抌得埋啦，可以唔理啦。即係有功勞、有功用嘅嘢做完之後咧，徹底忘記咗，亦可以秋後線嚟描寫。或者走了盡了涼宮床啦，啊！射箭嗰時候咧，打獵嗰時咧，就嗰把箭咧同埋弓咧，相當於有用。但係咧，一經用完啦，咁就收埋佢，睇都唔睇。呢啲咧都係咧日常生活咧成日見嘅一種咧言語意思咧，都係一樣。好啦，如果讲到动物呢，我哋都有好多句嘅。譬如话牛唔飲水就唔敢牛头低喎。牛呢喺农业社会里面呢相当大嘅作用。佢耕田呢，拉车呢，拉磨啦，好多公用功能。但系咧，就买佢嘅牛力，因为点睇小牛啊？佢虽然咧就系食草嘅啫，佢唔食肉嘅，但系喺身体嘅能量嚟讲咧，相当之大。所以话有人讲话，佢有一番牛力啊，牛嘅力咧相当大。亦有讲话咧，九牛二虎之力。九隻牛啊，同埋兩老虎夾埋嘅力，真係唔係講笑。牛力牛力啊嘛，好啦。咁如果話牛咧，你帶佢飲水，佢咧要烏低個頭咧，然後至可以去飲到個河邊嘅水。但佢唔自然飲水嘅話咧，你個牧童或者其他看牛者。你希望用手按佢个牛头来饮水呢，我怕者呢你几大力嘅大力士呢都未必能够呢可以咁容易做得到。因为牛呢嗰条牛颈呢都有名力叫啦，牛颈係好硬嘅。你真係呢用尽全力呢未必能够弯曲到佢。咁所以呢佢一定係自愿嘅，佢自愿咧就可以弯低个头啦，饮水。咁所以咧呢句说话咧，从日常生活里边咧就有个感受学数嘅论证，就话咧牛唔饮水，你系点大力都揿唔到个牛头低，即系话咧佢一定系有自己自愿嘅呢个元素喺度。咁呢个咧相当咧生动有趣嘅农业社小农社会农业社会嘅举例。咁中国人咧亦有好多信仰，一道家佛家都有。咁毛泽东咧主席咧曾经用过一句说话，叫做和尚打散。呢句咧。切漏语咧就系无法无天和尚咧，大家都知道咧，中国和尚咧，剃头嘅，佢剃到嘅时候咧，就将烦恼三千咧都割晒佢，也经常咧都要刮头，冇头发，呢、这个头发发展咧就同咧法律个法。法規的法呢同音，所以呢和尚代表無法，亦係講呢冇法律能夠控制到嘅，能夠抓得住佢。乜打散就即係呢擔遮，又叫和尚擔遮。和尚擔遮嘅時候呢啱啱遮住佢頭上嗰片天。咁所以呢和尚擔遮呢嘅歇后语咧就话佢系无法又无天， 无法无天咧，即系佢冇嘢怕，冇法律咧可以控制到佢，或者可以咧制裁到佢。而咧个天佢都睇唔起。我哋刚才都讲咗咧，天喺中国人嘅心目中系一个至高无上嘅正义或者系公道嘅来源。如果佢直情当呢样嘢都冇道咧，无法无天嘅尊重咧，呢、这个人咧乜都够胆做啊！咁啊，和尚打散咧有呢、这个咁有呢、这个咁嘅意思。咁啊，讲完和尚咧，我哋又讲下咧，又讲翻动物咧，动物咧有好多句嘅，譬如啊，我哋讲马死落地行，古时人咧就骑马，咁啊骑马咧，只马行下攰，或者只马老啊，或者染病，会死咗，死咗点啊？冇办法咯，咪之后咧行路咯，咁呢个有一个无奈嘅感觉，一个咧行只嘅嗰个工具咧都冇咗啦，咁咧而家咧唯有用靠自己双脚咧叫马死落地行，一个无奈都要继续去向前嘅工作，向前走呢、这个咁样嘅责任。咪只有咧靠自己，所以叫马死落地行。又有一句咧叫马后炮，马后炮咧喺捉象棋正话都讲咗捉象棋嘅人民间生活里边咧好多智慧咧系从里边出。咁马后炮咧就个意思咧就话过咗气嘅事，而家咧。发炮，而家讲翻道理出嚟，又有一句叫事后孔明。事后咧，个个都孔明嚟嘅，因为点解件事发生咗啦嘛？啊，咁啊，你梗系知道原因啦，分析到原因啦。咁呢个并不出奇。事前孔明咧就有预料性，咁啊叻，咁就可以咧话你咧有前瞻嘅能力，有分析体会到嘅。事情發展的規律的能力，但事後呢就真是阿茂阿壽呢都可以呢知道，都可以分析到了，所以呢就是叫做事後孔明，或者呢馬後才放炮，即去了。當然呢馬後炮在象棋裏面呢是一個很絕的一個殺手鐧啊，把后面炮炮打你，你即系嗰只主帅或者将军坐歪只马又食你，坐右又唔得，坐左又唔得，直接又唔得，随追蚀，你冇办法咧，可以咧解到呢个困局，所以马后炮有呢个书。咁啊，马后炮将我哋讲下老虎咧。老虎咧，乃咧相当凶恶嘅野兽。喺中国嚟讲咧，东北有东北虎，华南有华南虎，中部都有老虎。系喺呢个神州大地里边咧，以前咧相当横行嘅一种咧凶恶嘅野兽。啊，当年咧。中国里面呢是没有狮子的。狮子是从非洲里面呢传过来的。那么你不是见到很多人家现在门口都有个石狮子的。这石狮子呢是以前汉朝开始呢传入来中国的一种呢野兽。将个形象化了呢变成石狮，是一个有抵抗邪恶或者咧猎服其他咧万兽嘅意思喺度。中国人对老虎咧系好恐惧， 而且咧相当之咧恐怕嘅啫。因为咧老虎唔同猫狗，大家都猫科，猫咧就细只，老虎就大只。佢嘅利爪，佢嘅利牙咧，真系唔系讲笑。而且咧肚饿起上嚟咧，喺山林野岭嘅时候咧，佢哋会猎食。对于食人咧，都相当喜欢。咁老虎咧，如果过得大啊，为患咧就成为虎患啦。咁以前咧都有一个古文，叫做咧孔子过泰山侧。喺孔子过泰山侧嘅时候咧，就听到一个女人喺路边咧，哭泣。孔子咧就问佢啦：点解你喊啊？咁佢话咧有苛政，政府咧一种好苛刻嘅一种政策，咁啊使到佢哋咧民不聊生。孔子咧就觉得苛政咧猛于虎也，甚至乎咧虎虎为患，呢个富人都未必走避，仲可能有机会出生添。但系如果苛政咧，佢真系咧冇晒富，佢卒之咧都系要惨遭迫害嘅。咁所以苛政猛于富人。咁就可想而知咧，喺孔夫子嘅春秋时代咧，已经有老虎，而且咧系经常为患嘅。咁喺宋朝嘅时候咧，我哋睇《水浒传》咧，亦有一回咧好出名嘅，就系讲咧武松咧呢个咁样嘅刀头，即系而家差唔多系衙门里头嘅公差嘅沙展啦。呢位英雄咧上去呢个景阳冈嘅时候咧，饮咗啲酒。饮咗三碗不过江嘅酒，果然有老虎出嚟。呢个卧虎咧就擒羊咁样咧，就想咧食咗老虫。奈何咧武松嘅功夫同埋武松嘅拳头啊嘅力量咧，大过咗老虎。同老虎拼命嘅时候咧，凭佢机智同埋佢嘅勇气力量，卒之啊空拳打死咗老虎。第二日抬翻落山，受到咧当年咧当地嘅人咧敬仰，话佢咧除咗只老虎嘅遗患。咁又可以见到咧，老虎咧喺当年都系遗患啊山头，而且咧打虎嘅英雄咧就会成为咧一个咧间嘅大英雄。咁啊，李逵都斩过虎，好多个英雄咧都系借老虎咧成为咧佢嗰个成名之作。咁亦有好多咧系因为佢嘅勇猛，佢嘅运好咧，亦用咗老虎，譬如话矮脚虎、飞天虎、插翼虎呢啲咧，描写佢嘅勇猛。咁啊，亦有话佢凶残嘅吓。咁啊，虎落平阳咧，呢句咁嘅说话咧，有下半段嘅。虎落平阳就被犬欺啊嘛。虎咧，如果喺深山度咧，就系君王啊，大啦，大晒啦。佢又识路，又动作敏捷。好多时咧，你即系想猎虎咧，唔系咁容易。当年亦又未有枪啊，未有炮，啊靠咧猎虎嘅叉啊，猎虎嘅刀棒。咁啊，但系当老虎 離開深山，落到平地嘅時候咧，呢、這個平地咧，老虎就無法子施展到佢喺山中啊嘅伎倆咯。佢趁住嗰啲山石岩蠶啊，或者山路險惡咧，佢啊跳上跳落咧，容易啲咧就戰勝你。但當佢到呢個平原嘅時候咧，大花大地走啊，走行嘅時候咧，佢亦未必夠其他動物咁快速。